店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在不利扩散条件的影响之下，今天本市空气当中污染物的堆积继续明显，有中度霾的现象，已经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信号，不适宜各位进行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请各位朋友尽量减少外出。今天中午因有中度霾偏东风1到2级，气温2到6度，相对湿度50%。今天下午因有中度霾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因有轻雾或雾，山区呢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扩散条件差，能见度不好，各位驾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去西藏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 你这怎么的了？这 有时候会人家身体反应你，也许之前做了很多的行前的准备， 吃好多红景天， 对啊， 然后并没有用 饮食啊、起居啊。但是有时候就是不一定哈，所以说去这个西藏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减少高原的反应，对不对？ 是的。 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2月27号这天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天气有中度霾的信号哈，已经告诉各位了，各位一定要出去戴口罩啊。 哎，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分享这个目的地，应该没有空气污染的时候， 还戴什么口罩啊？ 对吧？ 对，戴氧气， 戴遮阳帽，对不对？今天我们又是邀请到了新朋友、老朋友，老朋友了。到时候介绍一下了啊！ 当然啦，就是来自明晨出发俱乐部的资深领队，我们的好朋友李莹，欢迎！ 谢谢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莹。 莹儿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给大家拜个晚年。 对， 今天这个红衣加身啊，也是非常的棒， 很好看，很好看，谢谢。 对， 第二位是我们的新朋友哈，常来就成老朋友了， 对， 也是来自于明晨出发的资深领队刘晶，欢迎， 欢迎刘晶。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 刘晶一看就是特别那种，就是负责任的领队， 哎，对，能看出 来特别稳重，有他带队的话大家都不用担心。 刘晶你累吗？ 刘晶我出去背13个氧气瓶 为您服务。 对， 今天我们这趟行程是去西藏，而且是自驾的行程哈，先说说因为刘晶去过西藏很多次，就是你第一次去西藏的感受你还记得吗？ 第一次进藏，其实我是坐火车去的， 还挺好的， 走的青藏铁路，坐的青藏线，那个反应其实还好，因为它从格尔木开始，青藏公路就开始打氧，这种反应， 打氧， 你看吧，是得打氧吧？ 打氧好， 对，其实这种反应，火车上的反应稍微会小一点， 小一些，它是慢慢的递进的， 没错，它经过唐古拉山，年轻唐古拉山，风景是很好的， 哎呀，好棒啊， 青海湖 都没看过， 哎呀，好棒啊， 没有坐过这趟线路， 我跟你说。我国的大西北那真的是幅员辽阔， 无边的风美啊！ 对，风美。 哎，谢谢周驼的总结。 谢谢周驼。 哎呀，今天说西藏，我挺激动，我没去过。 你别去了，先。 这个，我们今天呢会有很多详实的介绍，是西藏自驾的一个行程哈。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的莹儿还有我们的晶晶啊，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第一条信息啊，来自于景区厕所的事儿啊。这个景区厕所不合格将影响他们景区的评级标准。旺季的时候鼓励啊，这个设一个移动厕所，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旺季你人一多，它真是厕所供给不上。 是的，特别是女生排队很长。 对呀，你想，那万一真是急的话，那是受不了啊。 没错，怎么回事呢？ 昨天啊，2018年全国厕所革命工作现场会在河北正定召开，那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会上表示了，说2018年呢是厕所革命新3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各地要按照全域旅游的理念和优质旅游发展要求，抓紧抓好厕所革命。同时，为了更好推进厕所革命，未来在全域旅游示范区、A 级旅游景区等各类旅游创建和评定工作中，这个厕所不合格将被一票否决。 哎呦， 哇！ 以后大家其实在如厕的感觉会好一些哈， 对， 因为政策上有硬性指标， 是的哈。此外呢，未来将鼓励各地在旅游旺季、重大节假日期间设置移动厕所，以满足人民群众如厕的需求。 其实我们人民群众出去玩的时候，景区除了景色好，有5A4A 的标准之外，你厕所非常的多，离得不是很远，这就是非常方便大家哈。 对，其实你就是按照一个平均客流量来设置厕所嘛，都非常的科学和合理。 是，以后景区成了厕所游， 对，厕所也不能太多，你太多了，你让我们看什么？ 是不是？你有地方式的设立哈。 对， 移动厕所，希望我们之后会看到一些图片和报道哈。第二条呢，是你工作生活过4年的地方啊，工作的一个学习的地方， 学习的地方。 南京这座城市真的是非常漂亮哈。 是的， 南京的夫子庙元宵节呀，实行网上免费预约订票了。 哎，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南京市公安局23日发布了消息说，今年元宵节期间，3月2日到3日，每天的14点到22点，南京夫子庙核心景区将实行网上免费预约订票。 这可是夫子庙核心景区首次实施网上免费预订的订票哈。 天哪， 这个据南京的警方介绍哈，大家不要紧张，没有事啊。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大麦官网免费预订景区的门票，门票采用电子门票的形式，预约成功之后，游客将收到电子门票的这个东西，天天见二维码扫一下，赶紧过去， 对，很方便哈。近年来呢，每到元宵节，在夫子庙景区举办的秦淮灯会，都会吸引数十万的市民。 有没有看过？ 没有，我没在那儿过过年。 学习 啊，对，都回家了。是数十万市民呢，和游客前来观赏。那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灯组数量再度增加，所以还会有更多人来。 是， 从去年144组增加到234组。 刚刚跟莹儿拜年，其实咱们年还没过完呢， 还没过完呢。 今天正月12。 那个15，大家别忘了吃元宵。对，南方的汤圆。 对，红红火火啊。 是的。 第三， 最后还是得吃包子 啊。 第三条来自于中加旅游年的事情。 是 2018年中加旅游年，渥太华期待中国的游客，当然了哈。 嗯。 18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对中国加拿大来说哈。 嗯。 渥太华这个已经做足了准备，等待着中国游客的到来。哎， 好， 这个渥太华年接待游客近300万人，这里呢这个英法文化交融， 嗯， 法式韵味和英式情调交相呼应。渥太华拥有众多著名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被称为北方的硅谷。 嗯。 它还享有郁金香之域的这个之城的美誉， 真的。 早在战争期间，荷兰女王曾在此避难。哎呀，终于到这地方， 然后撒了点种子。 对，为了感谢这个患难相助， 嗯， 荷兰呢年年都会赠渥太华郁金香的球茎。 哦， 对啊，种子，对的， 对，真的是种子。 是这个渥太华之春，姹紫嫣红的郁金香遍开全城，五月的郁金香节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 对，所以说呢，不仅在荷兰可以见到郁金香，在渥太华也可以， 一样一样的。 对，在北京也可以。 对， 对，一样一样的啊。 嗯。 好，那么除了郁金香的还有什么呢？国会大厦是渥太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的地标性建筑，这是毋庸置疑的。 嗯。 其内部耸立的圆柱错落有致，兼行拱券哥特式建筑，结构线条流畅，浮雕细致动人，无处不体现着建筑所凝固的旋律美。 哎呦。 乘着电梯，突突突突突，一直往上走， 嗯， 走到了和平塔顶，可以俯瞰整个渥太华城市全景， 漂亮了。 观赏渥太华河、加蒂诺河与利都运河三河汇流的旖旎风光。哎呀，远眺对岸魁北克省的景色，来试试见能看得更远啊！ 是的， 尽赏华丽别致的国会图书馆的尖顶， 漂亮了哈！这个看了之后呢，顺道去魁北克看看去， 是，跑着去。 对对，刚说到利都运河呀，它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夏季河面是游船穿梭，两岸景色如画， 嗯， 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变成世界最长的滑冰场。 哇，好棒哦。 它建成于1832年，是19世纪工程技术的奇迹之一，鉴于其历史的重要价值，07年那年呢，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嗯，很棒， 春夏秋冬都有景色。 对，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呢也是渥太华的地标建筑啊， 嗯， 它是建于1988年的，但是呢作为最古老的国家文化机构则是成立于1880年。 哦， 馆前的渥太华蜘蛛女 Spider Woman 对，然后她的现代雕像啊是著名的法裔美籍女雕塑家路易斯布尔乔亚的杰作， 哦， 啊，还有呢很多很多的这个英纽特 展馆， 对呀，啊，艺术展馆等等等等， 嗯， 反正大家肯定会目不暇接的。 是的，这个旅游局啊，就是渥太华旅游官员表示说，中加旅游年将于今年3月在多伦多开始举办这个开幕式。 嗯， 除了在签证、航班和交通方面做出努力之外，为了让中国的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渥太华还从完善旅游的线路，强化中文的网站，增加汉语导游，提供中文资讯及供应热茶等方面。 哎呦我的天， 做了周密的准备哈。 哦， 这个2017年来加拿大的中国游客大概是有56万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加拿大第三大客源的市场，同时加拿大呢也在当地推广中国的旅游景点，比如说像来北京啊、西安啊、南京都推广推广啊。 对对对， 让更多加拿大的朋友到中国旅游。 哎，是的，就是实现双赢嘛，是不是？ 最终是实现双赢的目的。 对，这不是中加旅游年嘛，这都是彼此互利互惠的事儿。 是的，最后一条啊，其实网络也是看到这个照片了。 对，之前呢我们也是报道过啊，就是掰掉手指的兵马俑继续在美展出，专家称能裸展尽量别柜展 啊， 就是不要放在柜子里面， 要框起来。 对，近日呢，兵马俑在美国费城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展览时被人掰走了手指，这条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啊。 贝塔， 对，那兵马俑呢，这个大家都了解， 嗯， 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金字名片了， 对呀，啊，它的地位可真的是毋庸置疑， 嗯， 多年来都是备受世界各国欢迎的展览项目。那当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具有强烈中国文化符号意味的兵马俑更是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抢眼的展览项目之一。 是的，其实针对网民对这次秦俑出境展出的质疑啊， 嗯， 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负责人指出，这次展览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的。 怎么还质疑上我们的兵马俑了呢？ 文物出境展出不是随意就可以的， 嗯， 啊，展览市场呢也不是可以随便可以出入的， 嗯， 展出的内容也是有限制的。 嗯， 他还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都是如此，例如堪称青铜之冠的国家级文物秦陵铜车，这个马也不是 是不能出境的、 哦、 法国的绘画作品蒙娜丽莎也是如此，像我刚刚说的秦岭童车马离馆国内展出仅仅两回、 嗯、 一次上海世博会，一次西安的世园会、 哦、所以它是不能出境的。 对对对 对，按照国家的规定呢，兵马俑是可移动的文物，只要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展出都是可以的。那兵马俑这个秦兵马俑坑埋葬着8000件俑，目前修复的是2000件。 嗯， 除了童车马之外，国家文物局对其出境规定单次不能超过10件，这是陕西文物交流中心的专家来介绍的、啊、 是的，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文化的交流啊，要尽量减少毁坏的风险哈、 嗯。 对，那能不能用复制品代替文物去展览呢、 嗯、 国际上的文物展览有通行的方案，原则上能用真品就不用复制品。 对， 否则到处是复制品的展览，展览有何意义？珍贵的书画不能因为害怕人阅读而永远藏在柜子里，否则保护的价值也不存在。罗马的雕塑、法国的书画等国外大量文物来华展览，也都是真品，没有赝品的啊。 对，我们也不能说拿着这个复刻品去展览哈、啊，那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呢，这个专家还说，说随着民众素养的提高、嗯，能展的还是别窝着，能裸展的还是别柜展，别把它装到柜子里。 对对对， 对， 希望呢，就是我们展出的真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大家有个非常好端正的态度去欣赏它。 嗯嗯嗯， 不要破坏它哈、 嗯。 时间来到11:49，时间刚刚好，马上有请二位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萨顶顶啊，我觉得还是有个人标签很浓重的歌者啊。嗯、 对对 对, 对， 其实在国际上呢，都是很受其他的乐评人的欢迎和认可。嗯， 听得少的。 嗯。 今天我们要说西藏哈、啊，带着强烈的异域风情的歌曲，嗯、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明晨出发的两位资深的领队，一位是老朋友李莹，一位是新朋友刘晶，欢迎 欢迎二位， 谢谢。 对，欢迎我们的经营组合啊！ 哎， 是吧？ 经营剔透， 是不是？经营剔透。 对 啊、 嗯，这个因为服务行业确实需要那个澄清的这个就是内心， 我们要澄澈， 对对对， 我们清澈啊！ 是， 来 给大家 一汪泉眼， 一汪泉眼。刚刚说到，就是我们的刘晶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是坐火车去的，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可以慢慢适应海拔的增高。嗯、但是这次行程呢，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集结的呢？ 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我们主要是以自驾 哦、自驾 自驾这种方式、 嗯、 对。然后我们知道进藏啊，其实就这么几种方式、 嗯、 一种就是这个青藏铁路公路啊，铁路，还有一种就是飞过去、 嗯、 啊，飞过去，还有一种就是自驾。自驾这种是我觉得是最能体验那个西藏那个它的这个景色的、 哦、也很主观 对, 对不对， 也很主观、 嗯、 对，所以最美在路上嘛， 嗯、 啊、然后一定要是开车， 嗯， 走一下这个。 自驾的话从哪里到哪里的这个行程，自驾的话 我们这回这个行程是从成都开始、 哦、 啊，从成都开始 先飞到成都是吗？ 对 对、嗯、在成都集结的、 嗯、哦， 对，然后我们走的是这个川藏的南线、 哦、 啊，也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318国道啊，318国道、嗯， 听说过没自驾过？ 真的，318国道不是被誉为是一生一定要走一次的这样的道路吗？ 没错， 对， 嗯，对，一共很 爽、啊， 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是自驾圈嘛， 嗯、 就是有很多的自驾线路，318应该算是排第一的。 二位都自驾过吗？ 318我没自驾，他自驾过。嗯、 我晶晶说一说吧，你自驾的感受。 对对对，这一路都看到什么了？有没有小松鼠？ 这个金藏线其实有很多啊，然后但是大家众所周知，最好的线，风光最好的其实就是这个318国道。 318国道。 嗯， 318国道，三幺八国道其实它的这个海拔是此起彼伏的 哦、 然后就是像生命线一样啊、从这个2000米到4000米的垭口，再下到2000米，再上到4000米， 哇， 它是这样的。然后呢就给人的适应的这个机会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它的自然风光也是最美的，因为它要经过这个林芝嘛，林芝地区 漂亮、 对，然后这是西藏的这个小江南，西藏小江南 还有桃花、 对， 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是三月份吧、还是四月份？三月底 、今年的这个它的每年的这个桃花节的花期大概是在3月15号、到四月中到四月底、 那晚会得看， 对， 重点的比春晚还好看呢、 是吗？ 是、 对，说到这个晚会，它这个每年的桃花节从开幕仪式开始、然后它在这个几个这个桃花盛开的这个点儿、都会有它的这个 老铁们啊，真桃花啊， 这真桃花啊，哎呀妈，还真桃花， 把嘴擦的有色、 对呀、 对，他在这几个这个分会场也都会有这种路演啊、表演啊、当地的藏族的国装舞啊，对，有一些表演。然后 真好。 对，然后这个三月份其实就是川藏线是最好的，因为其他的像青藏线啊，然后像这种滇藏、还有这个新藏啊，这种线它的好多花还没有开。像川藏线除了这个桃花，包括它的高山杜鹃也都要开。 高山杜鹃、哎呀我的天，我最喜欢杜鹃了。 因为毕竟海拔的问题、温度上不来是吧，所以那花开得晚是吧，是这么理解吗？ 对，但是林芝地区的海拔不高， 好一点。 林芝海拔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是、 它是因为有这个印度暖湿气流，所以它一直都是很温润、 不错不错，印度暖湿气流， 对对对，你看这个山还是有好处的。 嘎嘎 啊，你说， 听到你们说了这么多，我有个问题哈。 啊，你问， 刚刚说那个318国道啊，这个2000、4000、4000、2000哈。 啊，2000、2500、3000、3000、5000， 小到那个给嘛？ 对对对， 那个给， 最高5000， 在我胸中升腾。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开车的时候，因为需要海拔的适应哈，我老年人，然后那个开车是开窗好还是闭着窗好？ 开窗。 通风嘛、我想问一问。 其实这个开窗通风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温度的问题、其实它不涉及到这个高反、其实它的、 它没有影响哈， 它没有什么影响， 该还得 对，你开窗也没有用、 知道了吗？就说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要是速度不是那么快的话、开窗反而能 是不是好一些呢， 就看看外面的景色会更加直观吗？ 有没有一些建议啊，晶晶有没有建议开车的时候 因为它走这个川藏线它要经过很多垭口，放到高山的时候最好就别开窗，包括它的温度也比较 凉、 对，比较冷， 还有风 还有风，对，风， 对，像在这种林芝地区啊，这种 放慢的时候 空气非常好， 大 家其实开车真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对，难得嘛， 对，真不错。川藏线其实就是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先进林芝，对，林芝的海拔在2000多，应该是因为到拉萨的话就在3000多了， 一下上了， 对，很多人就是我因为我之前也去的是西藏，我走的是青藏线，对，当时我们也有一波人，他们是从北京直接飞到拉萨，但是飞到那儿基本上就会特别难 走。你是不是体验过？ 我体验过。我跟你说，尤其是你从盆地飞到高原，对，那是什么感觉？ 对， 真的，一落上，就是我们当时我接那个行程，落到那个拉萨的那个机场，马上坐车拉到布达拉宫， 太快了 ，而且这个路程其实还有一段。 你们跟运货？ 对，我们真跟运货似的。哎呀，我的天哪，就是。你走的这一段路其实你还没有反应过来， 适应太快， 但是你下地然后再买票再爬上去，中间如果不歇的话下来保证不行， 对， 就千万不能太紧太赶、 对，你在那儿待过几天其实爬布达拉宫都是会有， 也有的， 对，会有那种感觉，那世界最高海拔的宫殿嘛， 真的。 晶晶问问广大的顾客，咱们也带过去过很多次哈，大家的反应怎么样，身体上来说的话，咱们的行程不是很紧吧？ 不是很紧。对，然后因为这个现在包括这个，咱先不说高反，因为像现在318国道，只要像以前提，因为是318应该是最难走，最艰险的。但是现在呢，从这个2016年的5月开始啊，包括它的最艰险的那个通麦天险那块通车 有隧道了，是不是？ 有隧道了，是吧？因为原来19公里要开4个小时以上6个小时，有时候开一天 绕 4个小时。 对，像那会儿它因为就是一个单向。 向的车道嘛， 哎呦，好危险！ 一辆 SUV， 它那车轱辘都在这个悬崖边上， 哎呦， 对，所以错车很难，所以一堵。 那要错车的话，怎么我倒回去？ 基本就是让着，对吧？ 对，沿着帕隆藏布江嘛，然后包括它那边潮湿，容易这个泥石流。 这个隧道 太吓人了， 对，所以现在这个2016年5月这个隧道建成了之后，这通车了，基本上这个318国道很好走，很好走。 哎，有问题？ 哎，你又 隧道收费吗？ 啊，隧道都是不收费， 哦，说不收费， 不收费， 不错， 国道， 嗯，谢谢。 现在也就十几分钟就能通过， 方便大家。 但是就像以前那种刺激的这种东西，倒是 对， 还是挺怀念的哈。 对，还是挺怀念。 轮子擦边的时候挺怀念的。哎呦，哎，好吓人！ 旁边就是悬崖。 京津开过吗？就没通之前的这个道路。 开过， 你开过？ 吓人吗？ 真是看到很多这种。就是 有掉下来， 有真的有啊， 真的 啊！ 哎呦，真的小心大家， 非常的险！ 我的天哪！ 嗯，谢谢。 你说你要眼睁睁看着前面一个车掉下来， 非常难过，非常难过。 现在还是真是心有余悸， 是， 这也就是也是一种体验嘛。 嗯， 没有这种体验， 没错。 嗯， 对，就是体验虽然说很刺激，但是还得注意安全。 越野者非常向往的一个， 是吧？ 对 啊。 现在呢，路况改变了，然后那个风景也是如画。我们可以先到那个成都，然后集结之后开着车，这些车是咱们自驾俱乐部给大家弄好的，还是他自己选择去租？ 在当地租的。 它是这样，就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我们可以在成都租车，因为大部分从成都出发的人，就是他那个租车行当地的那个，包括会租一些丰田的那个陆巡，对对，就比较大的一点的 SUV， 这种车是很常见的，在成都租非常非常方便， 真好。 对，然后还有的人他是会从北京出发，直接开车 开到成都， 对，开到成都的，真的有很 多少公里啊，这得。晶晶知道大概多少公里？ 从北京开到成都大概也得2500快3000公里， 开三天， 对，再加上318国道2000几百， 两千， 对， 挚爱， 对，我跟你说，真的是挚爱。 嗯， 你先开到成都，这就多长时间了？ 真的是， 对，你 有人两天就开过去了，一天1000多公里嘛， 啊，那倒也是，就开着快 的 可以。他们从那个说从新疆回来， 嗯。 一天一宿到了，一天一宿还是对， 太快了， 我的天哪！然后就是连夜赶路， 希望大家不要疲劳驾驶，很重要， 对， 一切安全为主哈。时间关系，我们先停到这儿哈。 好， 下面呢，我展开行程，在西藏怎么观光游览哈。 嗯，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的好朋友是晶晶和莹莹，晶莹组合。 对， 下面呢还有很多精彩资讯分享给各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这个行程在林芝，大概我们林芝地区我们大概要待到3-4天。 3-4天、哇，那我觉得正合适哎。这是三月份去吗？ 对，三月份去。 哇、这个时候林芝不是有那个桃花节吗？ 对 啊、 那得多美啊， 对对对， 能看到什么景象呢？ 不形容一下，去过几次？ 形容一下 去过几次？ 三月份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真的是在这个雅鲁藏布江，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林芝地区，真是满山遍野全是这种桃花。 满山遍野全 是、 太好了。 后面的背景就是这个雪山。 你就拍吧，你就看吧。 你看桃花的粉、雪山的白， 是， 然后绿草的那种绿，对吧？ 雅鲁藏布江的浑不是 浑 浑厚 浑，对对对，人家是那个灵魂的魂，是不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那老浑厚了。 对，那个声音会很大吗？哗哗的声音会有吗？ 会有会有，它 都是不能漂流的。 对，在它的大拐弯那块儿，那种感受，因为还是真的很好的，因为底下这个满山遍野。绿葱葱的这种感觉， 对呀，春天来了的感觉， 那种感觉 是 真的很。 我那次是夏天去的嘛、然后就是都长得是茂密的，没有桃花了，就只有绿，各种阔叶植物、亚热带植物全都有，你得穿过一个密林，然后才能看到那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好漂亮 哇、 生活充满仪式感， 对对对， 莹儿啊，你这个作为这个， 干嘛那么惊恐？ 作为女生呢，因为看到花，女生会兴奋啊。 是 带团的这些团友，这顾客当中，女生居多还是男生居多？西藏这趟行程自驾来说的话， 像我带的还真的都是女生居多， 对，确实是女的多。 你看女生喜欢桃花吗？ 但是问题是他那什么呀，有高反女生不怕吗？ 不，真的女士都是去、就是勇于去挑战很多的这些地方， 就一次去了再去那种。 对，我们就有一个大姐、然后就是个会员，她一直就是每年都去，一定要去。 哦， 对，就是会上瘾。 你看 真的会上瘾。 说说呗，女生的这个去桃花看桃花，男生去桃花不一样的感觉哈。四天在林芝怎么去自驾的行程？ 对，四天在林芝都玩啥了？ 怎么整啊？ 我们主要就是还是说我们要走这个318国道啊，318国道，然后林芝是在后面比较这个亮点，亮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经过前面的邦达草原呀、包括这个成都这个后花园新都桥 啊，新都桥。 对，然后那个我们就直接会到进到藏区，进到林芝地区。进到林芝地区呢，然后我们可能会在鲁朗会在鲁朗，这都是318必去的地方 ， 必去的地方，鲁朗小镇。鲁朗现在 说说鲁朗小镇什么样？现在 鲁朗现在因为它是广东省原藏去建的，等于现在它那边建的这个国际小镇跟 国际小镇， 对，现在说是小瑞士 哎呦， 天哪，是不是全都是广东早茶？ 黄山社是 对 的， 没有广东早茶 啊，没有啊， 并没有， 不是广东原先的吗？ 他的饮食是什么感觉？那边小镇 像鲁朗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就是石锅鸡 啊， 石锅鸡，对，他这个石锅鸡 好吃 啊，一定要吃， 好吃吗？ 好吃，因为他这个鸡都是野生散养， 走地鸡 啊，走地鸡，对，就是走地鸡，然后包括他主要是做这个鸡的这个 锅很重要， 很重要 啊，十年中国一集全说锅。是那个锅是什么样的？ 它这个锅 石锅是吗？ 对，是石锅。它这个锅呢，是从这个墨脱县林芝的墨脱县，墨脱县的雅鲁藏布江里的石头拿出来做成的这个石锅。 天哪， 肯定有不一样的那个 吃的，还是有这么一种意境， 土地的眷顾啊！ 哎呀，太棒！对，大自然的馈赠， 感觉都要流口水了。 是的，赶紧把那块石头挺好，捞出来可以打磨两个锅。 对，给我住了。然后那石锅鸡的味道是偏辣，是什么味道？大概是口感 它还是以清淡为主。 哦，那太好了。 对，我那天跟他们说，我说感觉有点像老鸭汤。 哦，那不挺好的。 哎，老鸭汤不错 啊， 真的挺 鲜美。 对，它里面还会有手掌参，然后包括会搁 什么参？ 掌参。 哦， 手掌参不是党参， 记下来 啊，你记下来，记下来。 然后包括他当地云南地区和藏区特产的这个松茸， 哎呀妈呀，还有松茸， 好棒， 这些都是 雪莲呐， 对，秀莲 啊， 对， 反正这个石锅鸡是到那个小镇必须要吃的一道菜， 必须要吃的，对 对，然后可以拿鸡汤拌饭，我觉得 米饭，因为那边海拔林芝嘛，那应该不是很高，米饭能煮熟了没问题啊。 啊，林芝地区没问题， 没问题 啊，林芝地区没问题。对，然后包括现在在藏区也都没问题，他们都有高压锅啊， 都有高压锅， 高压锅是，哎呀，活在过去 啊，是呀，活在那个上世纪几十年代。 住宿呢？那林芝几天的住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大家 住宿，因为我们还是让大家体验好一点，因为毕竟开过去可能也怕大家高反， 辛苦什么的， 用的都是当地最好的酒店， 嗯， 包括在鲁朗地区，我们用的是保利亚图、嗯、啊，这都是国际的酒店。 没住过什么保利亚图， 保利亚图，对，然后包括对，因为现在像鲁朗小镇，它被几个这种大集团，包括这个恒大， 哎、嗯、呀、 啊，恒大、保利亚图啊，这种 也很国际化，因为是瑞士、 哦、 建设， 小瑞士嘛， 对，小瑞士很国际化，包括他们自己挖的人工湖啊，挖的人工。 自己挖的， 但是 愣挖出个盆地来了，是不是 也不容易？ 我们在鲁朗还体验过那个骑马呀，包括一些射箭、这些户外活动。 哦，真的是很户外，很瑞士的。 对，他已经就是达到的很好了。 哎， 这个、 那这么说，对这么说，在鲁朗是任何高反都不会有的，还可以骑马，还可以活动， 对， 没问题，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鲁朗海拔多少？2000。 鲁朗海拔其实在3200， 3200了， 3200。 对，3200其实那你、 但是它植被非常丰富， 植被很丰富， 对，所以氧气也就比较丰富。 对，所以在鲁朗基本上不会有这种 没有什么身体的感觉哈，可以非常快乐的去感受。 嗯，前期也在适应，然后包括到鲁朗，基本上人都不会有高反， 非常不错。其实我们觉得每个这个线路的设计者、体验者、参与者都是经过自己的考量的，先折腾过自己之后，再 给 大家最舒适的感觉。 是的， 就是每个领队要做到的哈。 没错， 你说小镇嘛，白天一定是漂亮，那个湖光山色，晚上这个小镇灯光怎么样感觉？ 其实它那边像小镇里其实它灯光还是很美的啊、 哦、 因为它现在建设的这个就是还是刚才所说的国际化， 是的，肯定 得 有， 它得有灯， 得有， 对， 有 灯、哦、但是呢就是这一片是有灯的、 嗯、 但是像旁边的一些村子啊村落啊，它这个光污 染还是很少的，它就是一个亮点嘛，它就是一个亮点出现， 对对对，但是、嗯平常的这村落，它的光污染还是很少的，主要到那边看星空，真的 哦，对对对对对， 太美了， 哎， 可以篝火。 哦，可以篝火喝吧， 对、 哦、 对, 对, 对, 对，在这边可以篝火， 这不是标配吗？篝火加星空， 对啊、嗯、篝火是跳舞啊，吃饭都是可以， 对 吧？ 对， 烧烤也行。 在这个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国际度假村的这么一个形式， 这个 太 棒了。嗯，大家去自驾有一个村子，度假村， 嗯， 周围是没有灯光污染的地方，你活在一个灯光的世界当中，走几步，一抬头满眼的繁星，哇， 对， 哎呀，那太棒了！我跟你说，度假村你还是得有这个景色做依托， 是的， 不然的话，你光有几栋别墅。它也不能叫度假村， 是的， 对、 嗯、 反正这几天在林芝和鲁朗都体验过了哈， 嗯， 还有6天的行程呢，这6天怎么度过我们朋友们啊？ 哦，我们说的到林芝地区这已经是后几天了， 哦，后几天 了， 后几天 是后几天了，对 啊，前几天怎么度过， 前边怎么度过的呢、嗯、 前边我们抛弃一小段318国道， 好， 我们去往这个丹巴这边去走一下啊，往北啊走一下。所以丹巴这块呢，就是它也是被评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 嗯， 因为它那块有这种甲居藏寨， 哦，藏寨， 藏寨就是石雕古堡类的这种。 游客可以住进去吗？还是可以参观？ 可以住进去，因为那边包括那边的酒店呀，都是这种风格的这种酒店。 藏寨的风格，也是你住过吗？ 我去那边吃过饭。 哦， 都是石头的。 晶晶说过风格，藏寨里面是什么样子？ 藏寨它的这个都是这种古雕嘛，比较跟小碉堡似的这种啊，这种 老鹰、鹿头啥的。 对对 对， 长大了你想做什么？我要做装修啊！好，把鹿头挂上， 是这种感觉很多。 对对对， 图腾什么的哈， 冬暖夏凉啊， 哦哦哦。 然后包括他像丹巴这边出美女、 嗯、 啊，康定的汉子，丹巴的美女啊， 你看看周驼是不是一下激动了？就去丹巴吧， 我都激动了。美女很多， 美女很多， 对，大家很热情，大家对不对？少数民族，嗯， 然后包括到那边客栈的老板娘会大家一块做一些。 客栈老板娘热情， 藏餐、 嗯。 其实说到藏餐，其实像这种酥油茶呀、 嗯， 藏巴可能有的人不习惯。 对，我是习惯不了，我不习惯。 还有一些奶， 你是习惯不了， 不行，受不了那个味儿。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包括藏民他都会去做这种藏巴，藏巴就是拿酥油茶去和的青稞的那个面， 是 啊，它高热量的。 人家是把最有代表性的东西给我们呈现出来，对不对？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后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吃食，他吃这些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 有没有青菜在藏区？ 原来没有，现在 有， 现在基本上都是有，但是在这个 很贵吧？ 线上对，菜要比肉贵， 对他们要那个 要运过去， 对， 就属于弄进来哈， 对，要运。 盆地里面薅的，你说 对对对， 对，然后在当地的也就是高山的这种土豆。 高山土豆， 对，也就是就是土豆嘛， 土 豆，它当地就以土豆为主，青菜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四川那边运过去。 是是。 那肉呢？就是牦牛肉吗？ 对，那边 牛羊肉 主要吃就是牛羊肉，还有牦牛肉， 还有藏香猪。 啊， 对 对 对对对， 对那个特别好吃。 哦，哎，你以为你吃过吗？ 吃过，吃过。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热爱吃的朋友就是幸福的人。 对，我觉得那藏香猪就挺好吃的。 它是怎么做法呀？ 好像我记得有烤的吧？ 烤猪。 对对对对对，烤的那种。对，但是它是那种特别小的那种。 小的。 对，小黑猪。 嗯。 对，然后烤出来的那个肉特别嫩。 鲜嫩哈。 对对对，好吃。 对， 还有鱼 呀。 对。 鱼。 对。 哦，江 鱼。 鱼 是什么？江鱼吗？ 我们会路过这个然乌湖啊， 哦、 然乌湖，但我们吃这个然乌湖里的湖鱼。但是像在西藏，西藏很多地方，包括它的这种圣湖、纳木错、羊湖这种地方，他们都不让吃湖里的鱼。 对、 啊、 对、 啊。然后包括 保护它 们。对，因为它是圣湖嘛。 对对对。 对，但是像然乌湖这个地方其实还好啊，我们会品尝到这个然乌湖的。鲜的野生的鲜鱼， 嗯、 哇，这是湖鲜呢， 湖 鲜、 嗯， 对，但是，刚刚大家在西藏其他的地方最好就不要吃鱼啊，不要吃鱼， 哦、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它当地的这个圣湖，包括它的这个、 哦、 对湖里的这个重金属含量，好多 哦， 挺高的。 哦 对，所以到西藏最好不吃鱼。啊、 了解了，各位已经记住哈， 嗯、 除了刚才然乌湖， 嗯、 其他的湖鱼不能碰。 对对对， 嗯、 还是谨慎碰为妙啊。这个鱼的味道怎么样？ 啊，真的是 哎呀， 鲜美， 是吗？ 对， 它是给你垮炖的，还是清蒸的，还是吊汤？ 你看北方吃法，第一就垮炖， 对，做法就看你喜好了，做法就看你喜好了。 哎，我特别想喝，就是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鲫鱼汤。 鲫鱼汤， 对， 酸辣 熬汤， 熬汤。 对，其实川藏线嘛，三幺八国。一般川菜会比较多，辣的会 比较 多哈， 辣的比较多，所以 水煮汤， 对，适当的吃一些这种清淡的，煮一些 调理 汤来喝一喝，对，调理一下， 嗯，其实作为资深的领队，莹莹和金都去过很多的地方哈，其实这趟线路作为这个沿途的风景啊、紧凑度啊以及这个密度来说，就是老年朋友，因为确实要问问大家，因为你刚才说50岁的阿姨经常去， 对， 但是并不是每一位50岁的阿姨都可以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对，甚至可能有更大年纪的，他们也想去， 他们怎么样？就是报名的这些朋友当中有多大年龄，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曾经带过一个 90多 啊，73岁啊， 73岁 啊，任何比我们好多了， 健壮， 对， 绝硕， 健壮到谈不上啊，但是就是 精神 也比较枯瘦，但是精神很好， 很好， 腿脚很利索， 腿脚很利索。 对，我记得那时候听他们讲，然后就是我去西藏的那个时候，说有一个日本的游客90了，一个老头老爷爷 90岁。 对。他说他就特别向往西藏，因为他知道自己快那个就是大限将至，对，大限将至，他说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西藏。 是的，他是有情怀的，信仰的部分。 对，然后他就去了，在那待着又活好几年， 实现了人生的目标。 嗯， 您有没有见到过一些老人的反应，心理的？ 我们之前一直在做西藏的自驾，但我们原来做的最多的就是青藏线，因为之前川藏不是没通车嘛，就有一段，所以我们一直做青藏，然后最大的应该是60多，但是相对来说年轻的反而不是很多。 啊，就上了年纪，我年轻时没时间去。 对，都是40-50岁的人特别多，因为比如原来我们走青藏线的话，从北京开车到拉萨可能就要7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嗯， 对，其实这个就是高原反应，说高原反应就是因人而异，就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马上就是因为就是格尔木翻唐古拉山的时候会稍微难受一点， 嗯， 然后到了拉萨其实就没事了，好多人都那天就说啊，我要飞回去，赶紧给我订回去的机票。我们一般就会安抚客人，就跟他们说， 心理也很重要， 对，你到了那块之后你再感受一下。但是大部分的人，我做那么长时间的就是西藏的自驾的，对，然后只有2个人飞回来过，每一次出行可能都有40到60人，只有2个人飞回来过， 比例很少的， 对对，非常非常少，对， 对，有人他们还去了那个珠峰大本营， 对，我去到珠峰大本营了，我那次带队是带了2个团连着，对，一个月在西藏， 瘦15斤至少。至少 并没有， 时光机吃的， 但是他们对他们一直都非常期待我回来的时候，就是脸会晒成什么样。但其实我什么反应 都 没 有啊， 对，就我也没黑， 依然白皙。 我跟听众朋友们讲，李莹那个皮肤白皙度啊， 真的非常白。 哎呦我的天哪， 吓人了都。 但是防晒得提醒大家， 对，那肯定要做防晒， 紫外线很强， 对，而且很干那边， 对， 一定要保湿，对 对，很干。 干燥，然后包括它的日照真的很强啊，拉萨日光之城嘛， 对 对，然后它的这个紫外线强度很浓，所以真的出去一定要注意防晒， 嗯， 注意防晒，然后这些防晒霜呀是一定要戴的， 帽子眼镜啥的哈， 嗯， 对，戴一戴是吧？ 对，所以他们那边有那个脸会 有 高原 红， 是真的是有 关系的，是太阳 的 问题， 对对对， 所以水也经常是干的那种， 对对对， 干裂干裂的， 对。 对 嗯 对，没有办法，不是说那个，哎， 地域的环境的问题， 对， 大家勤补水，对不对？ 是的， 而且一定注意。我个人的感觉也看过很多大家的反应哈， 嗯， 就是因为到了一个神圣地方，难免心情会很激动， 对， 你一定要掩饰住激动的心情，不要太过于蹦蹦跳跳， 没错， 大喊大叫。 这个我深有体会，就是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大姐，她其实她说她去什么四川呀，包括云南很多高海拔的地区的时候，她说她都 没 事， 没事， 对，所以她觉得这个就全程都很兴奋，然后一路唱歌啊、跳舞啊，然后蹦 呀。 到了那个纳曲， 纳曲， 对， 哦， 就已经发烧了，开始 哦，发烧了， 对， 发烧很可怕的。 对，他其实你前一段的心理的这个准备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 嗯， 对。 对 提醒大家心理很重要，其实我们有时候晕车晕船晕什么，其实心理重占大部分的事， 真的是， 对吧， 对，不要想自己，哎，说我是不是在平原地区身体很强壮，到哪儿就不行了，或者说我这本身就不行， 越想就越不行， 那就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事， 啊， 不能细琢磨这个， 对对， 对， 而且我们在自驾的过程中，就是领队的经验来讲，我们都不会报海拔 啊， 对，一般好多人都会问，哎，我们现在海拔是多少多少多少的？ 1000。 对，我们一般都会。 谁信 啊？就会 报，对，就不会报，因为报的话，你心里自然就会紧张， 心理预设就提升了。 对，你会感觉啊，下一个我可能要过一个5000多的垭口，啊， 是吧？ 其实没事， 对，你看2000、2500、3000， 对对 对 对。其实那个好几辆车，有很多车嘛，头车尾车都会互相的照应， 都会。 大家联络是有手台还是什么呀？ 对，用这种无线电的通联。手台啊，车台，会给大家准备，包括我们每个车其实都会给大家准备这种氧气瓶啊，氧气瓶， 那还担心什么呀？ 其实对， 对，有氧气瓶怕什么？对，我是全程没有氧， 全程抢氧气瓶啊！ 对，哎，天哪， 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会翻几个垭口，但是在垭口也就待几分钟，包括像李莹说的，我们不会告诉大家，基本上不会告诉大家， 不会提醒大家， 对，我们自己领队看着表已经5000了啊，什么3000没事。大家都没事，嗯， 对对对对对，你告诉他3000，他就是3000。 是，就是你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因为风景很漂亮，沿途你自驾的话，你又看到风景，分散了那个注意力，你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感觉了。 对， 而且下车拍拍照什么的， 对对， 车拍拍照， 随时下车 是可以随时停车吗？ 它还是最好，因为它在公路上嘛， 哦， 国道上， 哦， 它有观景台啊，包括垭口它也有观景台， 哦， 啊，我们会在这儿，因为它停车还是比较危险啊，路上， 哦，对， 最好还是不要随时用停车。 哎呀妈呀！这不是我的拿手曲目吗？ 啊， 对， 他把干吗？ 他把干。 就是我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心情一定是开心的啊， 对， 广阔。 但是不建议大家肆意放飞。 对对对对，得控制你的心情。 对， 一定不要激动。 对， 对，先叮嘱和嘱咐呢，大家可以从攻略上查一查，因人而异，确实是因人而异。其实大家没有想象那么脆弱。对不对？ 对， 西藏的美景那是毋庸置疑的， 对，无敌的。 保护好自己，然后保护好家人，跟着我们自身的这个名城出发，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自驾的线路哈， 对， 去感受西藏的风光。问我们的晶晶哈，做这样的线路这么多年，你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一些瞬间，就是在西藏这个圣土的这样一个地方？ 是的，你看到什么样的美景会给你 震撼？各位，对，你自己的或者是群众朋友们，大家的有没有？ 就是在这个川藏线上，像包括我说前几年没有通车的这通麦天险啊，这块是给我比较 震撼的 地方。然后包括在色季拉的山顶垭口去看这个南迦巴瓦峰，南迦巴瓦峰在这藏语里头是冲上云霄的这个毛长毛啊，然后这个它的雨季是很难看到这个南迦巴瓦峰，然后也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去留守看这个南迦巴瓦峰。南迦巴瓦峰 真的是通宵留守在睡袋里等着， 等着， 没错没错， 它常年都是云雾缭绕，那 缭绕，尤其是雨季， 就哪怕它出现的那一瞬间，它都得抓住。 对， 对，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南迦巴瓦峰给我的感受真的是，因为它也被国家地理评为这个最美的雪山嘛。 是， 在我心里有两座最美的雪山，在中国境内，一个就是滇藏线上的梅里雪山， 梅里 雪山，就是这个 从来没听 陆 静说过。 啊， 对。